第94集。 沈婷番外，就在家里辞旧迎新也挺好的。吴样刚把阁楼东西收拾差不多，就接到沈婷的信息，落地了。他一看时间，下午6:30，不禁惊呼： 妈，坏了。 沈律师出院复工，赶着年末出了趟远差，特意提前结束工作，准备和他一起跨年。为表诚意，吴样昨晚信誓旦旦承诺要去机场接他，然后直接去市区吃饭，这样时间宽裕，说不定还能看场电影，然后赶在午夜12点前去天幕广场倒计时，顺便看看新年烟火。一切计划妥当，结果他一收拾屋子全给忘了。沈婷电话打了过来，吴样颤巍巍按下接听键。 喂。 对方背景音嘈杂，不时传来机场广播播报声。 我出来了，你在哪儿？ 我 没订餐厅，而且还没出门，这可要多厚脸皮才能说出口啊。大概是听出他这边过于安静，和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，沈婷直问道： 你是不是忘了？ 要不 又叫外卖是吗？ 40分钟后，吴样左右手各拎一袋子刚从超市买来的菜蛋肉奶，来到沈婷家门口，没手按门铃，便直接上脚，咚咚咚，可连踢几声都没人应门，他只好把东西放下，腾出手来输密码，一进门就觉出不对了，门口放着行李箱，衣服还挂在墙侧，这人明明就回来了，却不出来接他。下一秒，只围了一条浴巾的沈律师打着手机从卧室出来，一边和电话那头聊着业务，一边走去餐桌的水壶接水。走到半路，才发现站在玄关的送菜小妹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原地僵定3秒钟后，一个默不作声地退回卧室，水也不接了。另一个若无其事把购物袋提进厨房，破天荒地洗起菜来。全然忘了几分钟前还在电话里耍赖，说自己只管吃饭不管干活。不一会儿，沈婷电话会结束，再出来时已然 T 恤长裤穿戴整齐。见吴样居然跑到厨房勤快帮忙，刚要开口表扬，就发现这货只是杵在水池边上，全程盯着手里一颗土豆发呆，嘴角还挂着一副若有似无的笑意，任凭水流哗哗摆淌。沈婷长叹一声，无奈关掉龙头，垂眸瞥向那颗被他洗到秃皮的可怜土豆，哭笑不得。 就你这进度，咱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啊？ 啊！ 吴样突然回神，手里的土豆也掉了，滚进水池里咕噜了个来回，抬眼看见沈婷，不禁又联想刚才那番香艳场面，目光忍不住从他脸上往下滑，然后就被他当头一记暴力彻底敲醒。 想什么呢？ 沈婷把他从水池边挤开。 去，把米饭焖上，你在你右手边柜子里。 他接着捡出泡在水池里的茄子、青椒、西红柿，一一冲洗干净。 焖多少呀？ 吴样拿着米袋子回头问他。 2碗吧。加3碗半的水。哎， 沈婷眼看他接好水就要插电，赶紧叫住： 直接焖啊，洗洗啊。 哦。 吴样把大米淘洗完毕，按下开始，又凑过来看他炖牛肉。人站在锅台边上，一脸不可置信地问他： 你还真会做饭啊。 沈婷目光扫向旁边手机，上面正停在番茄牛腩的菜谱页面上。 感情这也是现学现卖呢。 平时没什么时间在家吃饭，自己也不会做这么复杂。 他用勺舀了点肉汤，小抿一口，试尝咸淡。 嗯，我觉得还行，你尝尝。 沈婷冲他递了下手里的勺子，他却踮起脚直接在沈婷嘴边尝了一口，还仔细咂摸品品， 认真评价。 嗯，好吃。 沈婷一个手抖，勺里那点汤全洒地上了。他眨眨眼，把勺子丢进水池，又僵着身子转去砧板边上切茄子，留下一句生硬的交代。 那个，你把地擦一下。 吴样抽了张纸巾，快速把瓷砖上的汤汁抹干净，冲了冲手，也没顾上擦干，还湿漉漉的就从他背后把人圈住，探出个脑袋，笑嘻嘻地问： 这是准备做什么呀？ 沈婷倒吸一口凉气，差点没切着手。 这女人今天怎么热情的有点反常呢？烧茄子。 沈婷微顿几秒钟后继续切，顺带警告她： 哎，切菜的时候别闹啊。 哦。 吴样乖乖答应，却没撒手。 那我不乱动。你腰好细哦，嘿嘿。 隔着衣服的触感和刚才留在脑海里的画面重合，吴样忍不住又嘿嘿笑了两声。好了，沈婷知道了，吴样就是觊觎她的美色，莫名的竟有那么点失落。 难道我其他地方不够好吗？ 晚上八点，饭菜上桌，四菜一汤，两荤两素。沈律师这顿饭虽说做得照本宣科，可是味道却不打折扣。难得被投喂一次的前任女主人竟吃出了风水轮流转的艳足。 电影应该来不及看了。 沈婷又给他添了半碗米饭。 一会儿吃完可以直接开车去广场倒计时，早到一会儿有好位置。 虽然他实在不能理解，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喊三二一到底有什么可看的。 还有烟火。 他往嘴里送了块牛肉，吃得津津有味。 据说还会在天上拼出图案，我在朋友圈看过去年的视频，可好看了。 沈婷干笑两声，已经脑补出了那股熏人的硫磺味儿。吃饱喝足，简单收拾好碗筷，吴样跟他去停车场提车。走到半路他却停下脚步，沈婷不明所以回头看他。 怎么了？ 吴样指着两台车子中间的缝隙。 哎，你看那儿有一窝猫咪。 沈婷顺着望去，还真是一窝。一只杂色大花猫怀里裹了四只不足巴掌大的小猫崽儿，毛还没长齐，光溜溜的，估计才出生没有多久。吴样朝猫走过去，却见那只大的立即警觉地站起身子，冲他呲牙低吼起来。沈婷连忙拦住他： 哎，别去了。 野猫大多怕人，待宰的母猫尤甚。吴样只好站住脚步，用手机拍了张照片，准备回头发个领养的帖子。 你看那母猫那么瘦，肯定没什么吃的。 他收好手机，不太放心地说： 早知道就把茶楼的猫粮带来了，你那时候还剩下不少。 他脸色一沉： 你又想带回去养了？ 虽然没有尾巴摆凶凶，可到底是不怎么高兴，话味都不对了。 不养了。 吴样难得没再说他小气，只是淡笑着回应： 养没了太难过了。 吴样记得吴一舟离开他的那个晚上，寒风冷得刺骨，心里揪得生疼，要是再来一次，他怕是永远都缓不过来了。 而且我不是说过吗，我会像以前一样爱你的。 他凑过去伸手抱住沈婷，仰头笑道： 那还怎么爱别的？ 沈婷垂眸看他，脸色稍有缓和： 哎，你腰真的好细呀。 吴样抱着抱着，脑子止不住地跑偏，脸上笑得更开了。几次三番被他调戏，沈婷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把人打横抱了起来。 啊，你干嘛？ 吴样失重一慌，连忙搂住沈婷脖子。 反了，走反了，车在那边。 沈婷抱着他，走向来时的电梯， 一脸沉静。 不去了。 不去了？干嘛不去了？ 电梯上到八层，俩人又回到公寓门口，他输密码开门。 外面冷，不想去。 可你答应要陪我去看的。 吴样连忙拍他肩膀。 哎，你快放我下来。 我答应的是陪你跨年，又没说去哪儿。 沈婷直接把他抱进卧室，人刚放到床上就轻声压下一吻。 我现在觉得…… 沈婷呼吸不匀地蹭着他唇沿，轻声狡辩， 就在家里辞旧迎新也挺好的。 可是零点会敲钟的。 吴样别过头，好不容易逮着个说话的机会。 我还想趁着钟想跟你表个白呢，多有意义啊。 沈婷在他耳廓上小抿一口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，心想这是什么烂借口，亏他想得出来。 我替你计时。 沈婷将计就计，从口袋摸出手机，定好闹钟，然后放到床头。 两次，12点，刚好休息一会儿，听你表白啊。 看来火拼智商只有死路一条，倒不如耍耍流氓，没准能大获全胜呢。然后吴样就把小手滑进沈婷衣服下摆，不轻不重捏了一下，一脸的坏笑又来。 沈律师啊，你腰好细哦。 午夜钟响，烟火漫天。